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3045，85013045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925年，孙中山病逝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廖仲恺遇刺，中山舰事件，北伐大战。不久之后，918事变发生，抗日战争拉开序幕。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，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？蒋介石、汪精卫、吴佩孚、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？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？纪实传奇正在播出，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，敬请收听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太原会战当中，国军以失败告终，中日两国在北方的大规模战争也宣告结束。 话题回到南方战场，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，打胜仗并不能完全显示一支军队的素质。军队在战场失利，被击溃打散之后，有序撤退，重新组织，再次投入战斗的能力，才能真正彰显一支军队的素质。从这点来看，国军还需要在不断的战斗中，尤其是大规模的高强度战争中提升自己。国军离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淞沪会战末期，国军腹背受敌，阵脚大乱。从上海逆长江而上300公里的土地上，国军在日军的追击下，撤退逐渐变成了溃败，溃败又逐渐变成了溃逃。军官们已经无法收拢部队，无法有效组织第二道防线来保卫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。首都南京门户大开，日军随即兵临城下。南京守军大都是刚刚从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疲惫之士，如中央军王敬久第87师、孙元良的第88师、宋希濂的第36师、余济时的第74军、桂永清的教导总队，以及临时补充入伍的新兵。也就是说，南京一无可用之险，二无可用之兵啊。战还是不战，这是个问题了。可是蒋介石从政治角度出发，决定守一下。他认为南京是国家首都，是孙总理陵寝所在，一枪不放就撤出，自己怕是会被民众的口水淹死。蒋介石甚至提出由自己来守城，但之前老跟蒋介石唱反调的唐生智站出来反对，说 委员长，国家还需要你，你负责撤退和迁都，以统领全局，此处就交给末将吧。于是唐生智临危受命，誓与南京共存亡。南京背靠长江，可谓是背水一战。可是呢，唐司令觉得这还不够绝，因此组织了一个督战队驻扎于出城渡江北上的通道一江门，还把大部分船只都给砸破了，只留下少量船只让督战队统一掌管，意思是谁也别想弃城逃跑。接下来他又命令驻防长江北岸的胡宗南第一军，谁敢乘船北逃，你给我格杀勿论。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，那支一统广东和北伐的绝对主力第一军，居然现在沦落到了当大刀队的境地吗？第一军初到上海时尚有40000之众，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1200人而已。战场之上，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，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1000多个官兵，也不禁悲从中来。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，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。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2个典故，韩信的背水一战，项羽的破釜沉舟，但是仍然不甚满意，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，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。他手下的将官们也是上行下效，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。唐司令此招甚妙，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，又可保自己逃命。一切筹划妥当之后，日军也追上来了。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，但损失也很大，急需休整。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，围困了南京城的3个方向，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，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，以此减少己方伤亡。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，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，从而拼死一战。12月10日凌晨，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。12月12日晚，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，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。3天激战中，日军伤亡多达7000余人，没能突入南京城内。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，日军尚未破城。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，有序撤退，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。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的手中。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，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。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，自然不甘落后，一个个立刻也跑了。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，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，还有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。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，兵败如山倒，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，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，化妆成为平民，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。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，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叫飞将军，说他呀打仗光知道跑。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， 他率部参加了128淞沪抗战，之后在813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，而且从头打到尾，再接着率领已经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。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，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。就冲这三战，足够能摘掉那顶大帽子了。主将跑了，这还了得？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，战斗意志立刻就垮掉了。还守什么阵地呀？还打什么敌人呢？跑吧！往哪儿跑呢？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。可是要想渡江北逃，就必须得先出城，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弋江门。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，挤过弋江门，来到长江边，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把船都给弄沉了。这会儿想跑，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长江水，往哪儿跑啊？无奈之下，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，枪一扔，军装一扒，混迹于难民之中。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。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。咱们需要说明一下，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人的侄儿朝湘龚鸠彦，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。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，枪毙于雨花台，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，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。现在说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，比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电影《南京大屠杀》等等，在这儿实在没有必要多讲细节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30万还是20万。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，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。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，让国祸不是在民族感情上，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在武汉稍作停留后，便知道武汉也不保险，于是决定迁都重庆。在国都失陷、民族危亡的千钧一刻，暗地里没少跟蒋介石在四川唱对台戏的军阀刘湘，骨子里迸发出了一名合格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顽强。他不仅勒紧裤腰带出兵、出钱、出粮，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，还亲自率兵出川抗日。遗憾的是，刘湘刚走到汉口不久，1938年1月就因为肠胃病去世了，留下了被蒋介石毒死、气死和因逃日败露而自杀等等穿凿附会的传言。刘湘出师未捷，临终遗嘱是抗战到底，始终不渝，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，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。在接下来的八年之中，近40万川军出川抗战，化身无数刘湘前赴后继，在战场上与强敌死扛到底，为国捐躯者高达60%，牺牲之大 视为地方军之首。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，尤其是迁得如此紧张而仓促，其过程的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象的。更糟糕的是，日军的轰炸机还随时过来捣乱。严格意义上来讲，这不是捣乱，而是有预谋的战略行动。因为日本人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，史称重庆大轰炸，目的很明显，鬼子想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，瓦解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。那效果呢，也很明显，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越发坚定，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越发高昂。可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、太原会战、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得焦头烂额之际，他们仍做出了一个貌似不重要却对现代教育意义甚大的举动：高校内迁。随着国土的逐渐沦陷，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，但更多的师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，冒着纷飞的战火踏上了内迁之路。抗战爆发前，中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108所。抗战爆发后，高校内迁52所，迁入租界25所，另有14所本就在后方，只有17所停办。国难当头之时，国民政府亦不忘记保全教育，为山河破碎的中国保存了一席顽强的文脉，值得赞赏。内迁的高校中，最为幸运的当属原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，他跟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。不太幸运且迁徙路途最远的高校就是北大、清华和南开。师生们先从北京、天津绕路辗转到长沙，接着又兵分三路。大多数教师及其家眷，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，然后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河内，再转到昆明。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，再由桂林乘汽车进入越南河内，最后转乘火车进入云南。另一路没钱的同学们只能用最艰苦的方式驴行去云南了。靠两条腿从长沙走到昆明，这可是1300多公里的距离啊。后来这三所本来相互颇有抵触、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学校，在昆明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高校内迁，十多万学生颠沛流离来到大后方，他们要吃饭、要教材、要教舍、要老师，这些都需要钱。而国民政府有太多的现实问题急需解决，现在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，更何况短期内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教育经费啊。教育经费的短缺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很头疼，那怎么才能把学校办下去呢？无奈之下，陈立夫抓耳挠腮，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：贷金，就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，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，毕业之后偿还。助学贷款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阳光工程，需要资助的学生数量巨大不说，而且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项都无从收回，毕竟战火纷飞，朝不保夕，那些穷学生哪儿还拿得出钱来。好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陈立夫的好哥们儿，在陈立夫死磨硬泡之下，总算是弄到了不少钱。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民族危亡之际，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， 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，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，配套设施也不完善，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以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大学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，来讲述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莘莘学子，在国难当头之际谱写出的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。后来，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孙回忆说，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，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，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，上写几个大字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学校上课的教室极其简陋，顶棚是用铁皮做的，每逢下雨，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，老师的声音根本压不住雨声，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。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，教室如此，宿舍就更不用提了，基本就是一间破茅草屋，土坯的围墙，茅草的顶，冬凉夏暖，四面通风，采光不错。每逢天下大雨，屋内下小雨，这时候睡在上铺的同学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，下完了雨，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，甚至长起了杂草，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。同学们诙谐地称，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，鞋尖鞋跟通洞叫做空前绝后。住得差，吃得也差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学生们每天只有两顿饭，上午10点吃稀饭，下午4点吃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。学生穷，老师也是一样，抗战中教授们薪水涨了6-7倍，物价却涨了3-4百倍，所以甭管是吴大猷、周培源、华罗庚、费孝通，还是朱自清、沈从文、闻一多、钱钟书、吴晗，就俩字儿，没钱。因此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，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，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，一名乞丐满大街追逐朱自清，朱自清被纠缠不过，便回头道，别跟我要钱，我是教授。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。就是这样一所学校，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中国连战连败，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的大部，接下来日军将继续西进，徐州就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。国军能够守住徐州吗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，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，欢迎您搜索添加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城所著的《历史深处的民国三：重生》，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大家好，我是《历史深处的民国》这本书的演播者，北京电台主持人殷超。有句话说得好，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那么同样，历史深处的民国这个系列书籍就是一部难得的好书，语言诙谐幽默，不失儒雅，内容浅尝辄止又不乏深度。作者江城手拿把攥地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说的那叫一个痛快，酣畅淋漓，这使得我演播的时候无比的享受。感谢作者江城，